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的11月23号，今天是星期五，在11:33:12的时间，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身体是多么的重要。 是啊， 就在昨天，我包天气预报的时候，都上气不接下气。 对。 哎，在床上。在床上躺了9.5个小时之后，有点好一点了。 对，终于好一点。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啊，最近这个降温有点明显。 是的，早晚温差很大哈。 对。 然后呢，一定要保重身体哈。听到这样的歌曲呢，我们心有不由自主的飞到了远方某一个地方哈。 是的，听起来呢很温暖，但是今天要去一个很冷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漂亮哈。 是。 去过的朋友有自己的一些目的哈，比如说想看一个天空的样子哈，还有泡泡温泉，还有自驾一下都可以满足。 对，还有就是体验一下。并不像地球的地方。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老朋友周五，上周五你跟三儿去关岛了吧？ 啊，不是上周五吧？应该是就是这周 上周五 上周五 去关岛了，对不对？ 哎对，哎时间过得真快，我以为是这周呢。 是的， 对。 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漂亮的 KOL 我们的好朋友张三去冰岛，有请张三。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 好久没见三儿了， 是吧？ 漂亮了， 总是碰不着你， 对不对？ 同时，今天终于是赶上同时了。 今天终于是三个人一起去冰岛哈。 对。 冰岛去过几次了，三儿？ 一次。 就一次是吗？一次印象怎么样？觉得？ 太深刻了。 深刻是吗？ 太深刻，是冻的吧？ 印象很深刻。 对的，发生了一些故事。 故事。故事的缘由是什么？是哪些点的故事呢？ 事故出现了事故，所以就是发生了故事。对，因为我在那边在公路自驾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雪。 哦， 那些情况也是你以你为例子跟我们说说之后大家注意一点哈。当然了，除了这个事故还有美丽的记忆和一些新奇特的感觉， 对 吧？对，那个三儿我给我的感觉就他自成一派的想法和走路的感觉，就是他有这种自己的痕迹在里边哈。 是的是的。 哎，到底这个在冰岛自驾这趟行程当中是一号公路吗？ 对，冰岛一号公路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的，我们看看冰岛的自驾的什么样。 是的，我们稍事休息，听完资讯之后马上回来。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第一条信息来自于北京啊，北京现在景山的寿皇殿建筑群现在试开放，游客现在可以准备预约参观这个地方喽。 对，北京中轴线上最后一座未向公众开放的建筑群，景山寿皇殿，昨日起也可以预约参观了，每天限额3000人， 3000位朋友。 对，记者呢马不停蹄的了解到啊，历经4年的规划修缮布展，景山寿皇殿建筑群目前已经恢复了清代乾隆年间历史原貌。寿皇殿建筑群修缮工程是中轴线申遗重点工程，对，也是中轴线上继故宫之后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寿皇殿的全面开放标志着老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终于实现完整亮相。 好，了解一下哈，这寿皇殿呢是建于明代的，占地总面积超过了2.1万平方米。现在这个寿皇殿建筑群是清乾隆14年修建的，自1956年起呢，景山寿皇殿长期被北京市青少年宫占用着，直至呢2013年的12月31号正式收回。 是的， 随后景山公园开启了一系列的规划、修缮和布展的工作，发挥它真正的特殊意义，对不对？ 是的，它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哈。今年7月，北京中轴线申遗确定了14处遗产点，那景山公园就是其中之一。寿皇殿是中轴线上继故宫之后第二大建筑群，这必须得是位列其中的啊。目前呢，北京中轴线已经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寿皇殿建筑群修缮工程是中轴线申遗的重点工程。 是的，你看，通过6个展厅、正殿、神殿、西配殿、东配殿、西直房、神库设置6个展厅哈，通过105张珍贵的历史照片、2张精美的创作画、16件文物、48件文献的复制品。 好丰富。 对，16项多媒体展示向游客全面展示中轴线文化宣传的一个重要警示牌。 是的，据悉啊，景山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开放时间为每日9点到16点，要提前半小时停止入内啊。那节假日及周一是闭馆的，游客可以提前7天通过登录公园微景山公众号，在月购景山的板块进行网上实名预约。 真好， 真好。 第二条呢，我觉得地铁出行呢，很多来北京的朋友要感受北京地铁4面8达，然后呢，很多朋友上下班也是通过地铁完成的。 是的 啊， 但是早晚高峰的地铁大家感受过吗？相信很多人是深有体会。 很多人 对挤到玻璃上，挤着脸都变形了。 你再往里使劲一下，进不去了。 对，然后还要往里塞。 一条信息告诉我们哈，北京地铁13号线1变2。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条变两条，两条变，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啊。 近年来呢，13号线的负荷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居民高峰期乘坐13号线越来越拥挤。为了改善13号线沿途沿线地区居民的出行条件，13号线将拆分，形成2条位于城市北部的交叉 X 型线路。 吞型线路。 对啊，吞。目前呢，这个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正在对轨道交通13号线拆分工程规划方案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听取市民的意见 很重要，民意很重要哈。这个轨道交通13号线，跟各位了解一下哈。02年开通运营，起于东日门，止于西日门，东西直门啊。随着沿线客流不断的增长，2017年13号线单方向的高峰小时段面客流量已经达到了4.25万人 哦， 满载率超过100%。 对，我记得 你坐过， 那应该是三四年前吧，至少。对，坐过几次这个13号线。我记得当时去的是分钟4那站。 分钟四。 对，然后当时车上人真的不多。对，像五道口啊什么的， 对， 都在那个沿线吧。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 时运营非常的压力很大哈， 哎，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根据公示的拆分工程规划方案呢，在西二旗站至回龙观站间将既有的13号线拆分，形成两条位于城市北部的交叉 X 型的线路，13A线和13B线。其中13A线起点为6号线车工庄站，终点在建17号线的天通苑东区啊。哇，然后13A线的全长是30公里，共设18座站点，其中新建的线路约该19公里，新建车站是13座。13B线起点是即为13号线的东直门站，终点是16号线的马莲洼站，线路全长大概是32公里，共设15座的车站。然后呢，其中新建线路是9公里，新建车站是6座，哈，就是分开了，啪啪 分 开了，解决压力。对， 是的，希望这个可以把10号线也整治一下。 哦，10号线 现在是最人最多 的 一条 线 路啊，运载能力也是非常的可见一般啊。然后13号线拆分后解决了受制于西直门终点站列车折返条件差、发车间隔无法缩短的这个问题。然后呢，13A和13B两条线路发车间隔时间就从现在的2分30秒可以缩短到2分钟，高峰时段每小时往返列车由原先的24对增加至30对， 提高了， 专家说的啊，这样就方便多了。 而13B线呢，则沿用6辆这个编组 B 型的车运营，通过缩短发车时间，间隔运送能力可提高30%左右。13号A线在缩短发车间隔的基础之上，还将采用8辆编组 B 型车运营，运输能力提高75%。 哇，真的是太棒了！ 75%哎。 对，75%哎，真的是。其次呢，拆分还可提升像轨道交通的可达性。13号线拆分后，可以与13条轨道交通线路形成换乘。我的天哪！也就是说，13号线可以通达更多的地方， 对， 而且与更多的轨道交通线路换乘，大大方便了居民。 是的，专家还补充说，是呢，为了保证那个沿线市民的出行，既有线改造以及新建的线路工程均不影响正常的运营，只有在新建与既有段进行拨线接时期间需要中断运营1周左右。目前计划利用客流较小的假期组织实施啊。 是的， 希望大家在有朝一日去赶上13号线拆分之后的快唱哈。 是的。 第三条呢，说大鹅啊，天鹅非常的漂亮啊， 天鹅。 当天鹅随风啊，不能随风摇摆，但是起舞的时候啊，在水中游曳的时候非常好看哈。 是的，天鹅说我要逆风飞行，飞着。 现在呢，告诉各位，山西的方面哈，迎来首批越冬的天鹅。山西有一个地方叫做圣天湖，变身了天鹅湖， 好美的名字，圣天湖。 圣天湖啊， 连日来呢。随着气温持续降低，位于山西省南部的圣天湖迎来了首批野生白天鹅。 美丽的动物。 对，美丽的白天鹅在湖面上嬉戏打闹，使这个黄土高坡上的湖泊成为了美丽的天鹅湖。 这些天鹅湖啊，不是这些天鹅湖啊， 这些 天鹅来了就形成了天鹅湖。 对， 都是从这些天鹅，有的从西伯利亚飞过来的。 这点 很多人说，你看那个灰色的是亚成体天鹅，也有没长大的天鹅。这是当地的工作人员湿地保护的李巧贤说的。说今年白天鹅比去年呢要来的早几天了。目前这里已经聚集了1000只的白天鹅。预计今年在这儿过冬的天鹅能达到10000只。 对，这个他们还有远途飞行飞到这儿中转嘛，然后在这儿那个过个暖冬， 停泊一下。 对，停泊一下哈。白天鹅是我们这里的贵客，为了让他们顺利越冬，湿地保护区准备了20000公斤的白菜和40000公斤的玉米，准备招待他们啊，远方的客人。 对， 作为白天鹅过冬的补充食物，并专门安排巡护员进行全天候的巡护。 其实反正如果你到了一片非常漂亮的场景当中，有一片湖，如果湖里干净，你就觉得挺好的了。 对啊， 有一片白天鹅在湖中。 是的，如果要是这其中再有几只黑天鹅，哇，那就更美了。 咋的？ 对， 很漂亮啊。我有一个偶像 啊， 真的是你们老说你有什么偶像，都37、8岁了，还爱豆都要有吧？ 对 不对？对 呀、都得有。 Bruce Lee。我曾经想给我的儿子英文名叫 Bruce、人家给我否定了，我叫 Diego 吧，称 Diego、Bruce Lee、 哇，李小龙这个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偶像级别的了，他是一个符号。 符号。这个李小龙的故居现在将改建成中国的文化中心了。 好棒啊。 据香港媒体对报道说，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龙位于九龙塘的故居将被改造成中国文化中心，教授普通话以及中国音乐， 有意义的地方， 对，很有意义哈。报道称，中国文化中心最早于明年九月开课，除了普通话和国乐之外，日后还可能提供武术课程，每年可培训大约400名儿童。那该故居的业主慈善家于鹏年的长孙彭志斌表示，那因为拥有李小龙的肖像权，他们不会用其形象作为慈善基金的宣传。李小龙会会长黄耀强表示，希望争取设立李小龙纪念馆。 是的，李小龙的故居位于香港九龙塘金巴轮道41号，曾改作钟点房酒店。这于鹏年生前曾立下遗嘱，说将100亿港元资产全数捐作慈善。慈善的信托基金的委托人彭志斌表示，由于故居所在建筑物呢已经历久失修了，最快在明年的春节将占地约530平方米的建筑修复啊，然后并保留李小龙居住留下的马赛克外墙。 是的，这个还是可以追忆他当年的一些印记啊。 最后一条，日本直播餐厅每月换菜单。 哇，直播餐厅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对，不久前呢，日本美食界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为了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最有名的酱油公司龟甲万公司在 看过这个牌子。 对，东京最繁华的商圈银座和有乐厅交界处开了一家直播餐厅 啊。这个现在不是直播也是非常的迅速了、 我跟你说，酱油这个不简单呢、 不简单。串起了人生的美好的时刻哈。 是的， 这个龟甲万公司聘请了日本各地不同的餐厅，不同流派的主厨组成了2-3人的团队，包括米其林餐厅在内的日餐、中餐、西餐的领军大师。 哇， 每个月不断的变换主厨的组合，今天是中餐和西餐，明天是日餐和中餐等等的啊。然后既有各位主厨在各自餐厅的拿手名菜，也有他们根据时令和灵感不断创造的新菜式，让用餐客人每个月都尝到完全不同的美味佳肴。 这不就是厨神争霸赛吗？ 真的， 对， 食神。 对，食神。这家餐厅第二个特点就是直播。 直播。 对，龟甲万公司将后厨前移，由大厨们以直播的形式演示给用餐的客人。 挺好，挺好。 来，各位老铁们啊，看接下来这个哈尔滨烤冷面。 鱼翅炒饭。 对，哈尔滨烤冷面的做法。先将这个冷面平铺在这个汤锅上，然后呢，下一个，下一个。 背不住，我跟你讲，很多小吃。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我搁英国呢啊。 啊， 这个就在享用每道菜之前呢，大厨们不仅将详细介绍食材的特色、产地， 配上《舌尖的生活》 对 电影吗？ 哦， 对啊，舌尖上中国，对啊。 对。 然后说，来，这就是我们在云南挖出来的菌。 是啊。 对呀、 非常有感觉。其实这个公司呢，希望通过这种现场交流的互动方式，不仅让大家了解日本美食的文化魅力，还可以学习现场烹饪的技巧。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人家说的这个直播不是我们的网络直播，而是现场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 展示展示。 对。 其实我们的那个三儿啊、还没有去过日本。刚刚我也很惊诧，超级惊讶。也许他没有去，你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吧，对不对？ 是的，是的。 也将会去的哈，也许有一天去那边感受一下这个哈。 是。 就什么公司的龟甲万。 龟甲万。 龟甲万公司啊，日本是好地方。冬天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啊。 是的。 今天资讯先汇报完毕，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三儿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Sometimes this has to stop. But I know that I'm tripping on you so bad. And you know, you gotta make up your mind. If not, I'm never coming back, never coming back. 开心不，这歌？ 开心。 Never come back， 吼吼吼！你看看， 嗯、对， 往前走，不要回来， 对， 往前看。 嘿，看见吗？前面有坑， 爬包吗？他们今天要去韩国吗？今天我们要去神秘的不像地球表面的冰岛。 是的。 说到冰岛呢，在请出我们的张三之前呢，听众朋友 啊， 那真的是我们的世界评家们 都去了呗， 都去了。 好，随便整几个看看吧，随便整几个。 来来来， 婷婷婷伟说，毕业之后带我去一次冰岛吧，这个没去。 啊，这个是有一个向往， 是愿景啊。 是的，下一个来整一个。 今天的嗷呜过得好吗？ 嗷呜过得好吗？ 啊，啊。真好啊， 真好， 真好！我好喜欢旅行旅游博主啊，每一张图都很 触， 对，很触动，也是我每一个向往。我什么时候能去看一场雪景，去一次冰岛，又是一个愿景。 对、其实我们说， 对、 很多的朋友啊，去冰岛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咱平心而论哈， 对啊， 从价格上、距离上、时间上都是要调整自己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要不跟团想自己去的话，那真的需要一是勇气，二是经验。 对， 我觉得经验很重要。 是的，今天呢，带着张三，我们的 KOL 的超级旅行家，可以带着他的一些去冰岛自驾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冰岛。掌声鼓励鼓励， 来，掌声欢迎张三， 谢谢，我来了。 是的， 三儿把那个话筒稍微往上一点点。好的， 来吧。说冰岛吧， 说冰岛，咱们开唠、你今天这身儿特像冰岛的感觉，一身白色的衣服， 是的， 对吧？ 冰岛就是非常的空灵， 对对。 哎，我也是一身白衣啊。 他那是属于那种，就是那 啊，香蕉黄是吧？ 不是，你是属于下那种，就是那种非常有感觉的质地的雪，然后呢，喝多了浇点啤酒。有点。 张三他的衣服是纯白的，我呢是有一点就是香蕉牛奶那个颜色。我这是从日本来的啊。 对，其实不管什么样的颜色，在那个冰岛都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比如说白色呀、黄色，各种都有。主色调是什么呀？冬天去冰岛的话， 白色呗， 白色 还是白色， 因为到处美就经常在下雪嘛。 对，我觉得冰岛它除了白色之外，还有蓝色，就跟 冰蓝 好像是冰蓝色的那种混合体。 对， 对吧？ 你说像它那个比较有象征性的景点，像这个冰洞啊， 对， 还有这个 蓝湖温泉呢， 冰湖啊，对对对，蓝湖温泉， 嗯， 是的，都是非常棒的。 问一下三儿，你泡过那个蓝湖温泉吗？ 我泡了， 那感觉跟我们说，好多人都去泡哎， 当然泡了。 想知道那个具体流程，真的是那种一个一个挨排队进去吗？跟下饺子似的。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 那么多人， 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有点 也有那种感觉了， 对对 对，也有点那种感觉了哈。对，说到冰岛，可能大家都会说啊，特别像月球表面，像什么黑沙滩，是有那个吗？你们也去了？ 近年来冰岛特别火嘛，说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球的地方。 是的， 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是冰岛特别荒，你知道吗？除了它的首都这个雷克雅未克有一点这个人之外，它很多这个居民都分布在这个山犄角旮旯里，就是那种小村子，对， 是的， 对，很多就是。 恐怖片、科幻片的最佳摄影基地， 很多那种海边小村子就几百人那种，就是，然后就是基本上相对于其他的北欧国家来说，它就是一无所有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就问一下，就作为旅行者来说嘛，有的人喜欢热闹。有的人喜欢清静啊， 我就喜欢清静 啊，喜欢清静， 你喜欢清静的， 正好正中下怀。 是的，那他们当地人会不会见到一个游人会觉得特别的新奇，然后很愿意跟你去聊天呢？ 会吗？ 啊，他们还挺亲，就是特别爱帮助人，因为我在那边也遇到过几次。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说说啊， 对，就是当地人特别爱帮人， 啊，真的是挺好的。 因为是他们确实人很少， 对， 见到一个亚洲面孔也很新鲜，也非常好。 快去帮他！ 对，快去帮他呀！ 现在的游客特别多，就是可能。现在的游客就比当地的居民要三倍多，就是平均每三个游客养活一个冰岛人，就可以这么说。 冰岛居民说，我们有点不堪重负了， 但是 实在帮不过来了。 提醒大家哈，作为这个咱主要是外来人口，到了冰岛这个国家之后呢，不管是城市还是国家之间，得做好，就咱是客人。对吧？ 对， 就是客随主便，你别有时候吧就破坏它啊，情绪上，对， 就尤其在这个环境方面啊，咱们还是要保持一下， 对，必须保持哈。 对， 几天这次行程去冰岛的那个过去这段 时间吧， 十几天 是要自驾嘛？ 自驾 啊，十几天哇，那在冰岛应该玩的还比较轻松吧？ 还比较好，因为很多人问说去冰岛怎么玩，就我就分三种玩吧，就是给大家建议。 行， 第一种就是基础观光游。 基础观光游， 基础观光游， 拿起。 对，就是那个 怎么游呢？ 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日发团。 哦、就是到当地订一些日发 团， 就对对对、 哦 okay, 然后配合这个首都的一些文化项目， 就雷克雅维克， 对，逛教堂啊，逛什么书馆、啊、什么的、 哦、okay, 没问题没问题， 对，然后在短途自驾、嗯、就在这个 一段一段， 对对，周边的这些著名景点、嗯、就三四天就够了，就能玩过来、 哦、 就基础的观光游， 基础观光游 第一类， 嗯，然后第二类就是深度游、 嗯、 就比如说10到15天的这种自驾行程、 嗯、 就整个环这个1号公路自驾了、嗯、就这时间是足够的、 哦、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弹性，然后再决定是不是从这个主干道也延伸到这个分支上去看一些这个城镇、 啊、小镇 啊、峡湾啊，这个、 哦、 这样， 哎，这个就很好了。 问一个问题，这所有的这个自驾、嗯、就是自驾嘛、 嗯， 所有的地方到达都是通过开车到的，是吧？ 对对对， 哦、okay, 自己要租车。 好的好的好的。 嗯， 那首先这个我想到的问题就是租车有多贵？ 租车。冰岛的消费很高， 是吧？ 嗯、 对， 哦，一天在多少钱？ 我估计一天可能，如果要是自己自驾，600到800 人民币， 人民币能够吗、 嗯？看你租什么车， 哦、 就小车可能够。 奥拓，奥拓能在冰岛开吗？ 一般是什么车呢？一般 小的这种家用车 啊， 够、 啊， 但是租这种四驱车就远远不止了， 是吗？ 是吧？嗯、那在冰岛其实还是得要四驱， 对， 一 定 要 一定要租四驱车， 一定 对 一定啊、嗯。第二类自驾。你一号公路、 啊、 第三类呢， 第三类就是探险类的， 我、哦、探险 Safari 的， 对，就是你有一定的这个户外经验，然后喜欢刺激、 哦、 那你就可以去冰川徒步啊，然后这个皮艇啊，还有浮潜什么这些都有。 浮潜， 对， 那么我这么认为啊，三儿、哦、我是周托，好久不见了哈、嗯、那冰岛得去三回呀、 啊、 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 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就是结合到一个行程，但是请打出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呢，冰岛我们今天要体会第二个套路的感觉、 嗯、 就是我们三儿这个自驾的线路哈、嗯嗯 嗯、 到底我们的张三在冰岛遇到了怎样的好心人的帮助，他遇到了什么事儿？ 是、 嗯、这一趟呢经历是有什么收获， 对、嗯、然后玩了哪些，看了哪些、嗯、 吃了什么，下半段我们要好好听听张三的分享、 嗯、 这是正在民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 哪爽就去哪儿，旅行无间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 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度，最低气温零下三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个北欧的歌手呢，就反映出那边的气候、节奏和性格很像。 对，就感觉空气大气透明度非常的好， 又冷峻又潇洒。 是的，就是一个透明的水晶一样。 对，然后呢，我们说冬天去冰岛自驾呢，我们的Sara是体验了，但是咱们在刚私下聊的时候，冬天并不是一个很合适自驾的一个时节。 是的， 遇到恶劣的天气。 对啊。 老恶劣了，刚刚一说 太恶劣了， 挺吓人的。 这已经超出了我对恶劣的理解， 我的想象也超出了。 对， 我觉得七八级大风够大了，十级顶天了， 十七级不，17级关键是暴风雪，我还从来没说赶上，就是见识过那种直接把车的玻璃都吹碎的。 哎呦， 我见 真的是外星人 哇，太厉害了，这个简直。 咱们当然美好是没有问题的，一切都建立在美好的基础之上。有些小小的小问题，咱们先说说看哈。几月份去的冰岛？跟我们说说这个季节呗。 1月份。 哦，1月份。 1月份这么猛烈。 对，看 吧。2月份呢，会不会来得晚一些？ 算了，还是3月份去吧。 1月份啊，然后。 1月份，对，然后就赶上这个17级的暴风雪。 就是你从到了冰岛之后就开始自驾了，还是先玩了一下再自驾的？ 到了冰岛之后，先在首都玩了 雷克雅未克玩了两天。 好玩吗？首都 啊，先说说，先一会儿再说那个自驾，先说冰岛怎么样？雷克雅未克这两天待的感觉？ 还行吧，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基础观光游， 都 就是街道上随便走一走，喂喂大鹅呀，跟这种彩色的小房子拍拍照啊。 哇，好爽！ 去教堂转一转。 然后是不是街上都人很少？ 人少吗？ 非常少，特别冷清， 冷清啊， 对，很冷清， 都是我的， 都是我们的，所到之处没有多少人， 对， 是的，那也有一些经营的什么店铺啊， 有， 热闹的街区， 很多设计店，因为北欧的那个设计都很好嘛，就是服装店呀，然后家具， 北欧嘛，冷淡风嘛， 对， 是性冷淡风， 冷淡风嘛， 然后那个一进店怎么没有人呢？ 欢迎光临。 迎一个小猴子。 这是你今天我们第三个客人，下午四点了，第三个客人欢迎你。 我这一天还没开张呢， 很好看， 人特别少，但是 很漂亮， 设计都。对， 很冷峻，对不对？ 对对对，带就带不回来了。 是的，我一提到冰岛，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都是那个码头上的集装箱。 码头上， 对，我就觉得 哎呀， 有一点，你要说有一点那种感觉。 是的，就感觉什么都是没有人， 你站在那个，你上那个教堂，爬到顶上，然后俯瞰他们这个雷克雅未克，就是那种红绿绿的啊，这种 其实 房顶嘛， 房顶 有点像那种集装箱装在一起。 哦，其实这么一说的 话，它的小平房嘛， 啊， 小二楼那种。 它也是一个色彩很丰富的城市， 对 吧？ 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高级灰、高级白、高级黑的那种。 没有没有， 不是， 就出了这个城市，这个在这个自然景色 就 是 黑白灰了， 低饱和度。 哦，低饱和，哦，低饱和度，哎，这个词量是 低 饱 和 度， 对 对。蓝湖那个温泉是在雷克雅未克吗？ 不是，蓝湖是开车从市区开车大概45分钟左右，它在机场附近。 哦， 那是你们出了这个雷克雅未克第一站就去的蓝湖吗？ 对，出了雷克雅未克第一站去的蓝湖。 嗯， 就是如果大家不自驾的话，就是自己可以报当地的那个团嘛， 几天 就报一个大一个大巴，就是大巴费加这个门票，可能一共是50-60刀。 啊， 刀，那还好， 五六十欧元 ，对，就是刚刚我有一个自己崭新的理解哈， 崭新的理解， 因为他刚刚说挪威和冰岛的消费，我老觉得挪威是第一名的消费最贵的， 嗯， 可你刚才说 冰岛是最贵的， 真的 也贵，因为你没有去过挪威，对不对？ 哦，对，我还没有去过。 不过说实话，我可能觉得冰岛确实可能比挪威要贵一些。 就刚刚说出租车那事儿，什么一公里多少钱，那个我就挺惊到的。 但是喝油吗？ 反正我印象最深就是打车拐了两个弯就人民币。100多， 打车过了两个弯， 我的天哪， 打车费相当高， 相当的高。对，因为就是肯定是人越少的国家消费越高，因为人力就越高。 对 对 对， 但是我那次特别好，你知道吗？就是占了很多便宜，因为我在当地租了那在 Airbnb 上租了一个民宿，然后那民宿的主人是出租车司机。 哇， 这好 棒啊！ 他每天晚上都会问一下你明天去哪里呀？啊，我要顺路就捎你一段， 真好， 真好。 对，所以在首都那两天净蹭他的车了。 这个得给人家给人一点， 对对对，会那个， 但是也省了很多。 什么留在那儿，或者买点日用品给留在那儿， 是的，是的， 就不太好了。 哇，我觉得简直是太棒了，这个。 这在冰岛住宿 Airbnb 和酒店的话，是不是？ 我推荐住民宿 啊，民宿， 因为冰岛的酒店。它应该是没有五星级的，它都是四星级的，但四星级标准也很高了。但是因为冰岛有很多民宿，它都特别有 设计感。 对对对。 您住的那个是什么样的特色？跟我们说说呗。 我住的就是典型的那种 家，就是北欧人的那种， 就宜家那种感觉的。 嗯， 挺好的，我挺喜欢那种风格的， 就很明亮、很干净。 他们那儿房子应该是比较大。 他那儿很多都是那种小二楼，一家就是两层， 两层的， 对，然后就是简简单单的布置，然后给你弄一点小花卉，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宽敞明亮， 而且在那儿还能做饭啊，去超市买点菜，自己回来做一做， 挺好， 真挺好的。 做什么三文鱼啊，土豆丸子什么的， 土豆泥丸子， 老去一家 炒鸡蛋， 对对对， 你说的是那个瑞典肉丸， 瑞典肉丸， 对， 我们会了解住院便可以哈，然后展开行程也可以，自驾你刚才说那租那车呀，这个一般的车呢不太适合，因为比较 不建议 一月份的天气，刚才说挺恶劣，对， 对， 思绪啊， 是的， 问一下啊，等会我们到时候猜了，一天6-800，不是那个远远不够啊， 下 不来啊，一辆 SUV 四驱的多少钱呢？在冰岛开一天 得1400-1500， 1400一天， 哇，1400一天，你租10天就多少钱啊？ 14000， 对，这只是租车哦，还没有包括油。 对呀， 油得自己加。 对呀，油还得自己加， 还得修玻璃呢。 是啊，哎呀妈，修玻璃太贵了。 这个一号公路贯穿整个冰岛。 对，一号公路它是整个环岛的一条公路，大概1300多公里吧。 哦，1300多公里， 嗯，不是很远。 是，反正不是很长， 对 吧？ 对对对， 3天4天可以分配开哈。 对，你一直开的话肯定，但是路上好看的风景太多，随时就得下车停下来。 形容几个我们看感受感受，哪几个？ 刚说的那个蓝湖温泉是吗？然后还有一个黄金圈。 黄金圈是哪儿？ 黄金圈它里面包含三个景点 啊， 对，一个是国家公园，一个是这个间歇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瀑布 啊， 当地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黄金还是环金？ 黄金， 黄金圈， 黄金的黄金，对，就是说它这个可能是黄金地段那个， 对对对。可是瀑布和这个像间歇性的温泉是吗？ 间歇泉 啊，间歇泉， 它就是地上有一个洞，然后 泉眼。 对，过几分钟呼一下喷几十米高，然后再下 几十米呢？ 对对对， 那可是大冬天的，它还喷水吗？还是说它有地热 喷的？ 厉害的厉害， 好厉害！ 我们离多近看那咣汹涌的那个， 对，离远 大自然的威力， 对对对， 哦， 对， 连这仨景点连得很近吗？ 嗯，还可以。 哦哦哦，这是其中一个，蓝湖是几个，还有什么经验？ 还有这个，我特别喜欢那个地儿是那个黑沙滩。 黑沙滩，刚道尔说黑沙滩。 黑沙滩是在哪儿啊？ 罕见的黑沙滩，就是它在公路边上一个叫维克镇的一个地方， 维克 镇小镇。对，那小镇那个上面就五六百人，然后他们在这个黑沙滩边上，就罕见的黑沙滩，因为很少见到黑沙滩。 对，它那个是 整个就乌漆麻黑的。 它那黑是沙子还是贝壳还是什么呀？ 应该是类似于火山岩那种东西。 是的。那除了黑沙滩旁边有没有什么植被之类的？还是 说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一片黑。 它旁边有那种特别奇特的地质地貌，具体叫什么叫我只知道那个结构叫柱状节理的一堆，有一个山，然后它是柱状节理，就是你远看过去跟这种钢琴键全竖在那儿一样，就是一块一块 一长 条 一 长条的，对对。然后在那儿拍照，就是 挺帅的， 如果摄影师过去能拍出那种特别震撼的大片。 对，我觉得那个冰岛就是出那种特别高冷的大片。 对对对对， 你穿一个黑色的纱裙， 对对对， 然后穿个这个就是也是那种暗黑色的那个衣服， 不管穿的明亮穿的鲜艳，拍出来 都衬。 对，其实都很好看， 而 黑底。 他那边挺恐怖的，就是冬天的风浪特别大，就眼看着就卷起，就甚至十几米高这种大浪。 那他应该是靠近北冰洋了吧？ 十几米的大浪， 对， 真不像地球表面啊，那种感觉 就不敢站在那个海边上，怕被卷进去。 那一般在哪儿能体验这黑沙滩？不也得到那个海 小 镇吗？ 就不能离这个水边 太近了， 对对，因为他那浪随时就过来打得很高。 我的天哪！ 这小镇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还有我们可以观光啊，可以观光哦，生活的地方 可以进去观光。 嗯， 太棒了，小镇 超级少。 是吧？那小镇居民有碰到过他们吗？有跟他们聊过天吗？ 有，我去超市买吃的。 他们超市什么样 啊？打听路，就跟咱们这边小超市一 样。小超市一 样。对对对。 那他们这个小仓买的是仓买吗？那么大点儿。对，他们的主人就是或者说当地人，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小镇不寂寞吗？不觉得？ 我觉得他们肯定寂寞。 肯定寂寞，你想想。 应该比较习惯这种生活。 也是。 我老想问村里通网了吗？ 网络怎么样？全程你们自驾的网络怎么解决？ 可以，因为都是自己带的那个什么 移动的那种，是吧？ 对对，环球漫游是吧？ 那在这个黑沙滩这小镇，你们住了吗？还是说就是白天 经过呀？ 经过看完了就走了， 没住，是在旁边住的。 也是，那不是民宿吗？还是酒店的？ 民宿都是民宿， 全程民宿， 全程民宿。 哎呦， 哎，那还不错， 哎不错。 但是这个一定要提前订，尤其是这个夏天，就是旺季的时候，订不着。订不着就只能睡车里。 是， 我的天哪，哎，那也行。 你睡车里你很放心，你在路上你就把车扔在那儿，一天也没人动你的东西。 对，这样其实也可以自己对带一个帐篷什么的，然后随时晚上把车往那一停，帐篷一扎， 对，天气好的就很 对，把帐篷拉开，极光就来了，是吧？ 对呀， 对，你们也 是 奔着极光去的， 我就在路上就突然碰见的这个极光。 是晚上啊？几点啊？ 对，晚上 还在开车， 十二点 还在开车呢，半夜。 对，因为他那边就是说那个季节的话一般是8月到4月，就是晚上漆黑的夜晚啊，天气好的情况下，真的是随时都有可能看到极光。 那么长啊，八九十。 对啊，因为它靠近北极圈啊。 8个月啊。哇。 这种都是，哎呀，到12月，我在想冬至那天那就是极夜了，对，然后就全部一天24小时，你就等吧，那极光肯定会能看见的， 能看见， 这个了解了哈，这个一号公路的自驾呢遇到了恶劣的天气， 是的， 1月份去遇到多恶劣的天气， 但是也有好看的小镇啊， 对，什么样的情况，当时给我们反馈一下呢，想听听看啊，那个恶劣的天气怎么度过的，有人帮助吗？ 有人。接下来就是说那个瓦特纳冰川嘛， 瓦特纳冰川， 就很多那个电影取景在那儿，就那个，那叫什么《星际穿越》 啊， 他们后面不是两个人在打斗，在冰川上打斗，那个就是在 瓦特纳冰川 取的景，然后我们就是在冰川下面的那条公路上，就是滞留在那儿了，因为开到那儿的时候，就是那个暴风雪已经 刮来了， 不行了。 什么时候？白天、中午、下午、晚上？ 白天。中午的时候，然后就是能见度就是零了， 零了， 天哪， 能见度零，对， 那就只能躲在车里了呗， 对，然后就大家都开不了了，就是我们车上两个人，然后我们前后还有一些游客的车，前后 一共可能停留在那儿有这个五六辆， 五六辆， 对，前后五六辆就全停在那儿了，就等、 谁也看不见谁， 谁也看不见谁， 对，也不敢下车。 就但是就是在前面，在之前开的时候有经过你这边的车，你知道有车经过了 啊， 打灯得打着灯，雾灯得打开吧， 对，然后再往前可能开个差个两三米就知道前面有车了， 那得停下来、 对，前面车不动，那你就不能动了，因为它只有一条路。它只有一条路、 而且这肯定是单行线是吧？ 对对对、就这边是一条路、往那个方向是一条路、因为你当时能见路灵，你也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来车，你不能开到那条路上去、 对对对 、然后就大家就都停着呗，就等这个 恶劣天气过去。 对， 多恶劣，十七级大风啊。 对，后来我们那个被救了之后，听说是十七级， 被救了 啊、谁来救的你们呢？ 发生了什么？ 当地的救援 是外星人吗、 外星人，当地的救援队来了， 厉害，他们还真的， 他们能冒着十七级的风来救你们。 嗯， 对，当时就是被滞留在那之后，那我们就是 车况怎么了？受损了吗？ 有啊有啊，就是停留在那， 玻璃都已经吹震碎了。 对对，一开始是等这个暴风雪小一点、但是就是一直不见小嘛。 嗯。 但是我们就可能前后车都有打这个救援电话，然后最后是在车上等了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大概五个小时， 我的天， 可绝望了，你都不知道， 有点绝望、不是绝望，是非常绝望的， 是非常绝望， 你没遇到过呀， 车门子什么都冻住了。 啊！ 我当时中间有一阵想开车门下去看一下，这个车门一打开，呼一下就这个闪到前面，然后就关不上了，就那个大风就那么大，我就拉不回来了，这车门把我吓得不行。 当然， 因为那一瞬间那个冰渣吹到我身上，就也结了一层冰， 透了。 哇， 可可怕！ 车玻璃是被什么打碎的？暴风雪。 对，暴风雪，因为它那个暴风雪是夹着这个冰碴 的， 啪啪啪这么打。 好厉害！ 我的天哪， 这 车 也受损了。 对， 这车最后得赔护吧？你得。 对， 是吧， 也得赔不少钱。 然后就是过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之后、这个救援来了。他们我老远看着就以为开着一个坦克来的、其实他们一个装甲车。 哦， 他们特别夸张，就他那车离我那车大概两三米的距离吧、然后他们下车是把自己身上拴一个绳子。 他被刮跑了。 他被刮跑。 然后到我这儿把我这个车门子拽开，因为都冻住了，拽了半天拽开，然后把我身上拴上绳子，而且两三米的距离把我拉到他们车上，因为会刮跑。 对。真的，那你出那个你们车的那一瞬间有没有觉得呜 对。对，天呀，得救了，就可兴奋了。然后一上那个装甲车，上边的人全在哭，哇哇哇的， 是吧？ 太吓人了， 都是游客，没有当地人， 很绝望， 都是游客， 真的是挺绝望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算是一个浩劫。我觉得人生都会经历这样之后呢，才能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对对对， 现在再让你去，自己还去吗？一月份？ 去， 还去？你看 还去？ 说你也信？ 这个其实我就感觉像一个拍摄纪录片的一个电影一样、 是的， 人在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他的心理的变化、他的行动、以及得救之后人的缓冲、都会显现得非常的直接。 对， 其实我觉得这种恶劣天气经历一次，就是也是好事儿，因为这个我们人生当中，如果你没亲自经历过，是永远不可能知道大自然这种所谓的恶劣天气到底有 多 么的极端。 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好，叫有惊无险。 对， 就你人生既增加了阅历，然后又没有出现什么 问题。是 的，对对 对，在危险的边缘 可以 反复横跳。 对 对， 就这个当时的情况也因为太恶劣了。有没有记录呢？比如说照片印象有没 有 记录？有记录 啊。对，那车都没法看了，就因为把我们救了之后，那个车要在那儿停一宿嘛，就五六辆车也。 这些照片在微博发过吗？ 发过。 微博叫啥呀？你微博叫什么？ 我微博叫 Clover 张三，就 CLOVER Clover， 然后张三， 大家去看看这照片去啊！一五年的时候，该翻翻啊！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而且 搜冰岛两个字可能会搜着 啊。 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你说你这救了之后，不得好好吃一顿呢？给我慰藉一下自己，怎么办呢？之后发生了什么？你光在人中哭，之后发生了什么？ 之后发生赔钱呗，车都 你给他们赔付。 对， 第一想到，哎呀妈呀，完了，要赔钱了。 赔多少钱呢？ 赔了几万块钱。 几万 块钱啊！ 刮碎了，三片玻车窗。 我有一个问题，就这个是自然灾害，这属于什么险啊？ 这险就是买那个保险的时候 没太看懂 。就因为他那个保险是冰岛文， 它是国外的， 它是冰岛文，然后那个险种是英文大写字母的缩写那种。然后我当时买的时候，他们的人就告诉我说买这个就全包括了。结果就 没 包括 意外的风险， 结果就没包括那个 意外的这个自然灾害。 咱们自己赔了几万块钱。 他们当时是要9万， 九万人民币 这太高了吧？ 这个是诈骗 哦。 然后最后赔了3万多。 然后就是反正中间扯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麻烦。 所以我就是大家如果去自驾，一定要去那种正规的大型的租车公司。我当时是就是在路边捡了一个小租车公司，在那儿 你看看 啊，那不行， 这就是自己吃过的亏。 对对对， 是的，是的， 那车都不值9万块钱，那车在国内应该是卖6-7万。 哦，你看。这个车，所以说大家尤其到冰岛这种冬天去自驾， 就很难想象在这么样的地方能遇到这种 事情、啊、 也挺奇葩的。 就这个事情遇到之后、是你行程的第几天呢？ 我行程倒数第几天了。 哦，那 本来我还打算去这个别的城市，后来行程 就 取消了， 没有心情 了， 也没有时间，你还得跟 完全没心情 扯皮 回去。 嗯， 还真是哈。 你看，选对季节去，选对自驾的季节，选对地方特别重要啊。我们老说去看极光，本来是奔着特别好的一个目的地，崩赔3万块钱，糟心事儿，生死一线，多麻烦。 对， 是的，这个实在是，虽然说我们增加了阅历，但是呢，这 我不要这个阅历。 对。 就自驾之前一定要勤查路况、查天气，他们都有这个网站，一定要多查。 对对对，当然了，我们节目一说这个还有6分钟哈。 是的。 但冰岛还有很多美丽的记忆，比如说饮食那边，冰岛人吃饭到底花样多吗？那么少的人不在吃上再解决问题，他多孤独啊！ 吃的很贫乏。 贫乏， 对， 他们生活实属真的，我跟你讲 啊，真的除了三文鱼就没有别的了，是吧？ 我在那边其实是连着吃了好几天的那个东南亚餐馆。 哦，东南亚餐馆。 然后那个他们冰岛当地其实也有很多吃的，可能我们不太吃得惯啊。他们当地最有名的就是鲸鱼肉。鲸鱼肉， 他们那儿有维京人去捕鱼， 你吃过吗？ 我尝 什么味道？ 又硬，然后就是也很有嚼劲儿，但是咱们 不好吃。 对，关键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做吧。 还好，可能没去那种特别高级的餐馆吧，因为我们就是待了2天，就是一路都在环岛，都在这种小村镇，就在超市买点这种快餐， 就行。 了解了解， 这么吃的。 明白你的旅行方式决定你们饮食的那个过程和强调性哈。 是的， 所以 可能也没去到特别高级的这个餐厅，没吃到特别棒的料理。 你跟 也 肯定有，雷克雅未克肯定有， 雷克雅未克肯定有，因为不是吃了好几天东南亚餐吗？对， 因为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那个酸辣口味儿，所以就自己偏好嘛。 那东南亚餐厅是在当地有这样的餐厅是吗？ 对，因为他们那边很少有那种说像大饭店那种，都是那种小门脸一进去就是进去就煮点那个面条 啊，挺好的。 但是可是在北欧这样的一个冰岛，它怎么会有那么多东南亚餐厅呢？ 有啊， 真 有。它可能也是，难道是为了迎合游客的这个口味，因为游客毕竟还算是多的。 但是厨师什么的是东南亚人吗？还是说当地的？ 东南亚人 啊，东南亚人。 对，我遇到过，他们真的是说那个，我当时是去吃了一个泰餐，他们真的说是泰语。 哦，泰语。 哎，那应该还挺正宗的。 对对对，很正宗。 天哪！ 其实抛开这个自驾的这个就是天气的恶劣原因哈， 这个是一个突发状况， 对影响性。其实我觉得在冰岛是非常漂亮，你看到所有的场景， 对， 又没有那么多人，你见到所有的不像地球表面的一些现象也好， 对对对， 地表结构也好， 地质地貌， 是的， 对对对。 哎，可是，在看就是你们碰到极光那天晚上是没有预设的就看见了吗？ 对，没有， 没准备， 没有。 那你就是开着开着，你怎么发现前面有极光？是抬头看了一眼， 抬头看了一眼。 我的天哪！那当时 他一开始这个肉眼见的不太明显，就是一开始有点发白 啊， 就是可能我们看的那个不是特别强烈的那个极光，就是一开始看着有点发白。 还是一道光， 前面有两条这个白色的，然后那个。我这个同伴就说极光，我说不是那白色，他说不信下车我们拍上，拍出来是绿的，然后我们就在那等，然后它就变绿了，然后绿了，然后就有红的，就是 持续时间很长吗？ 还好，一般他们持续二三十分钟就算非常长的了。 你这是在去哪儿的路上看到的？ 我在去东部那个地方叫霍芬， 霍芬， 对，在开往那个霍芬的路上看， 记得好清晰。 哇，天哪！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让人惊喜了，就是你原本没有预设到能看到极光， 对， 但 是那一路其实每天都在期待，但 是 就那一刻没有预设到，结果突然看见，就是这种惊喜。 生活就是充满惊喜。 看到极光的这一刻是发生那个地质灾害之前还是之后？ 我想想啊， 你想想， 之前， 之前， 之前， 你看。 看看。 得亏啊，看着 好运哈。 那要不看着这个，这一趟我跟你讲， 太亏了， 糟心，糟心啊。 对，后来你们要去了霍芬，霍芬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霍芬还好，我们到那块儿就是 转乘啊， 主要是来处理这个赔钱的事。 原来是这个，对啊。 既然说到这个处理，咱就多说几句哈。那有人帮助你处理这个事情吗？你自己怎么解决的？谁帮你的？ 这个一开始，因为我们自己也能感觉到他这个要的这个赔偿 太贵， 太高了。 对，然后我们就去找他们那个租车公司理论嘛，然后他们就把我同伴的护照抢走了 啊， 抢走了，然后我们就去报警了 啊， 但是报警之后没有消息，然后我们就去找了大使馆，然后大使馆这个人就帮我们把护照要回来了。他说他是能把你把护照要回来，因为护照是中国公民财产， 对， 但是经济纠纷我们管不了，但是很明确的告诉你确实遇到诈骗了，这不可能赔这么多，对，然后你们自己去协商解决，然后后来哎呀，又找了这个当地的会中文的人，因为他们是冰岛语英文，然后中文我们就几方会谈嘛，然后最后协商的是先赔30,000多，然后说那个剩下的90,000减30,000多，这个让我们回国之后再赔，因为我们就说没有钱， 没有钱， 对，然后就写了一张欠条，后来回国之后就不了了之。 哦、 okay, 对， 因为他们 这个 也是诈骗嘛， 对呀、 他们也知道哈、所以说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呢，一些险种啊，然后找正规的公司是必不可少的， 是的，一定是正规公司， 一旦发生事情就能帮你一把， 对 吧， 一些正规的中介呀、来租都 是的， 当地很多旅行社。 虽然呢这次的行程有一点小小的事故哈，也是大事故，但是会冰岛增加了神秘的色彩，冰岛确实是不像地球表面的一个国家， 没错， 对，还想去啊， 哎呀，还得去，还得去， 还想去啊， 下次这个冰岛这个经历我那最近我们那个马蜂窝出品了一本书，叫《北欧凛冽的世界尽头》， 有这个， 然后对，把我这篇文章收了进去 啊， 好的， 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 去看 好的，去看看哈。 对对对，也希望呢我们的张三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分享他路上的感觉感想哈。谢谢张三， 谢谢 大家， 冰岛挺好，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